是很奇怪。明明这子弹原本就是他们的，而且子弹也不值钱，干活的时候也不太看得上。但是当发现自己可以兑换的那一刻，大家都还有些开心。金兰起身说道， 我今天做了30块砖坯，淤泥太难挖了，不然还能做更多的。 任小素点了点头， 给你发3枚子弹。 金兰看着手掌心里3颗黄澄澄的子弹，竟然觉得自己心中有些莫名的感动与成就感。可这明明就是3颗普通子弹啊，怎么回事？这就是任小素想到的办法。如果只是埋头干活，这些土匪会因为根本看不到进步尽头而沮丧。但当他把这个过程拆解成100枚子弹，并且让这些土匪可以自己去计量自己的成果，这样就有了一个可盼望的目标。金兰此时此刻就开始计算，自己一天能拿到3枚子弹，以后熟练了说不定每天可以拿4枚甚至5枚，这不到一个月就可以脱离苦海了呀。一个月才多久？这样一想，金兰忽然觉得自己可以再坚持坚持，大不了一个月之后再离开嘛，也没耽误多少时间。这时他看向其他人，赫然看到张一恒手里只有2枚子弹时便哈哈大笑。 你老小子不行啊，怎么才2枚子弹？ 张一恒气得脸都红了。 老子这是不熟练，明天肯定比你多。 然后张一恒一看一边，竟然还有人手里没子弹，他也乐了。 老子还不是最差的。 任小素也没有表示什么，没批评干活少的，也没表扬干活多的。金兰笑着凑上去。 大哥，你看我怎么样？我今天干活算是最多的了。 任小素不置可否地说道。 你要明白，是你想要通过考核，我才给你们这个机会，可不是帮我干什么。 说完，任小素就转身离开了。金兰在任小素身后待了半晌，才怔怔说道， 谢谢大哥给我们这个机会。 来自金兰的感谢，加一。 忽然间金兰转头吼了一嗓子， 天还没黑，你们先撤吧，我再干一会儿。 土匪们面面相觑，本来累了一天的他们忽然又有了一点动力，结果杨小锦却在这时候来了。 不要干活了，把手都给我洗干净，准备上课。 干了一天重活，这本就是一个成年人的极限了，任小素又不是要压榨他们的劳动力，所以并不打算把他们真的累垮。他只是想让这些人累到没有力气去思考自己心里的小算盘，然后再接受一些新的东西。这时候一部分土匪肯定会被慢慢改变，但还有一些固执的仍旧会将信将疑地看待这一切。只是因为对178壁垒的幻想，让他们决定再观望观望。任小素没觉得自己能掌控所有人，他又不是神仙。但他不急，因为他还有时间。晚上杨小锦并没有给他们上枪械课，金兰这些半路出家的土匪最想上的就是枪械课了。而杨小锦在打他们的时候早就展现出强大的枪法了，所以杨小锦通知他们上课的时候大家都还很高兴。可是杨小锦对他们说道， 给你们说一下咱们这队伍的5项纪律，每个人都必须背会并且一字不错。 金兰一听这话就急了，咋还得背纪律呢？他当年在集镇学堂最怕的就是背书，咋的当土匪了还得背书呢？金兰问道。 那个大草。 杨小锦听到这个称呼便挑了挑眉毛，但他终究没说什么。 怎么了？ 大哥不是说要教我们枪械课吗？怎么还得背老师的纪律啊？ 杨小锦冷笑， 你们现在有枪吗？怎么学枪械课？ 土匪们都愣住了，原来攒够子弹拿到枪械之后才有资格上枪械课呀。金兰苦涩地摸了摸自己兜里的3枚子弹，心说 这还得20多天以后才能学到吧。此时杨小锦忽然说道， 拿到枪就可以上课，也不知道你们这里面有没有适合当狙击手的苗子。 金兰一听这话顿时眼睛一亮， 狙击枪也能教吗？ 先别急着高兴，狙击手是天生的，你们这200多人里面撑死了也就只有2-3个人能够成为狙击手的苗子，所以别抱什么希望。 杨小锦故意把这个盼头放给他们，然后又似乎要亲手掐灭他们的念头。可是这念头又怎么掐得灭呢？金兰一听，原来他们中间有2-3个人能成为狙击手啊，那说不定就是自己呢。在没有撞到现实铁板之前，谁都会希冀自己就是那个幸运儿啊，那可是狙击手啊，想想就会有些激动。大老爷们儿都爱枪，因为枪械在他们眼中就代表了力量与安全感权力，而狙击枪则是枪械力量的巅峰代表。杨小锦看了他们一眼， 现在高兴还太早了，都给我好好背纪律，不然谁都别想摸枪。 金兰小声说道， 哎，大嫂，您那杆狙击枪能让我看看吗？我以前都没机会近距离看过。 杨小锦瞥了他一眼，便将狙击枪具现出来。金兰等人倒吸一口冷气，这两口子竟然都他妈是超凡者。原本他们以为杨小锦就是个狙击手，却没想到杨小锦连狙击枪都是具现出来的，难怪没看到他把枪藏在哪儿。杨小锦把狙击枪收了回去， 现在我来给你们讲纪律是什么，一是听从指挥，令行禁止。 说了好几遍，结果这群猪脑子土匪死活就记不住。杨小锦就让金兰拿树枝把这5项纪律给写到地上，不用理解，死记硬背就行。等这群人开始背的时候，杨小锦走到不远处任小素的身边。 唉，也算是为难他们了。 任小素乐呵呵地笑道， 无纪律不成军，这是必经之路，没办法的事情。 杨小锦平静道， 你也真不怕把他们折腾散了？ 我怕啥，自古以来严师出高徒，棍棒出孝子，磨砺出铁军，你觉得让他们吃太多苦可能会让他们分崩离析，我却觉得这些苦难会把他们紧紧地绑到一起。 纪律对于军队来说是什么？纪律是军队的行为准则，是战斗力的外在表现，是军队的精神信仰，也是一支军队的形象与荣誉。这不是无用的东西，相反，任小素认为无纪律不成军。他忘不了当初第一次见到私人部队时对方拉拉踏踏的样子，也忘不了第一次见到庆诊部队的时候那令行禁止宛如战车般的震撼。纪律是思想工作的第一步，然后才能慢慢谈归属感、荣誉感之类的东西。只是这些土匪有人连字都不认识，明明白白写在地上的纪律他都看不懂，这可给金兰急坏了。 我告诉你啊，杨老六，他们背不会也得背，别给咱们一队丢人，老子还等着学狙击枪呢。 之前杨小锦告诉他们，有一个人没背会，其他人都不能学枪。这是任小素专门交代的，任小素希望他们可以在帮助其他人的过程中学会一点点团结。他也是第一次当教官这种角色，一切都是摸索着来的，但这些土匪哪怕学会一点点也好啊。任小素转头对杨小锦笑道， 你觉得我这些办法怎么样？ 杨小锦嘴角微翘， 还行吧。 他倒是觉得这里越来越有意思了，甚至某一刻他忽然开始期待这里有一天可以专房林立，田地成亩，儿童成群，还有欢声笑语。只是在这乱世，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杨氏那边我可以做工作，保留这个聚集地，但如果真的是庆氏在整合河谷地区，他们找到这里了怎么办？ 杨小锦忽然问道。土匪怎么可能正面抗衡财团的力量？土匪之所以能在河谷地区生存，那就是因为他们灵活。说不好听一点， 就是善于逃跑。可一旦这里建立了固定的聚居地，那就跑不了了。只要一跑，所有前期的努力都会化为乌有。任小素笑道： 没事，庆枕和罗兰都欠我不小的人情。 不管是救罗兰，还是之前帮庆氏打阵地，这都是人情。所以前几天任小素猜到是庆氏在搞鬼的时候，他就已经不慌了。毕竟都和庆氏合作这么多次了。 那就行。 杨小锦点点头，他没有反对任小素和庆枕、罗兰做朋友，他也不会要求任小素帮他去找庆氏的核试验基地。这是他自己的事情，是暴徒的事情，跟任小素没有关系，没必要给任小素强加这样的责任。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专批的前两天，大家交流的都是要不咱们跑吧，要不咱们回去当土匪吧，要不咱们反了吧。结果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大家讨论的问题忽然变了。 哎，你有几枚子弹了？ 嘿嘿，十枚了。我感觉我肯定不到一个月就能拿枪。 明明他们本来就有枪，到了这里还得干活才能有重新拿枪的资格，听起来特别荒诞，但大家忽然就乐在其中了。能不能拿枪好像突然成了一种荣誉。起初偷懒的人不少，都是一个个在那装样子不出力，别人干活的时候他们就躺在河床边上晒太阳睡觉，或者看着别人干活。可到了第三天就有点不一样了，之前没干活的还感觉有点害臊，别人休息的时候他们还在干活，就为了把前两天落下的进度给补上。不然到时候别人都拿枪了，就自己干巴巴地空着两只手，太他妈尴尬了。而且杨小锦说了，少一个人没完成都不能教课。这就让金兰犯嘀咕了，他和张一恒现在每个人都管着100多号人，手底下谁进度快谁进度慢，那都是清清楚楚的。金兰和张一恒合计了一下，有些人差的确实有点多了，于是金兰就带头开了个小会。 是这样啊，咱们的目标都是为了早日攒够100枚子弹拿枪，但有的人进度落下了，要是他们还在偷懒啊，我也不会管他，但你们也看到了，他们自己也很着急。是这样啊，我作为队长，我给他们捐1枚子弹。 说完张一恒也给二队说， 我也捐一枚我赚来的子弹。 土匪们面面相觑，等了好半天才有人犹豫道， 那我也捐一颗吧，但提前说好啊，以后得还给我啊。 没过一会儿，一大群人捐出5-6枚来，虽然还有缺口，但也算拉近了一些距离。金兰欣慰地点头， 咱们兄弟都是好样的，继续干活。 任小素远远地看着，他忽然对身边的杨小锦说道， 我曾在88B类的图书馆看到一本书，它被人藏在角落里，叫乌合之众。这本书里有句话说，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 任小素继续说道， 也许这也是为什么身处群体中容易被洗脑的原因。 杨小锦平静说道， 你的意思是他们如今就是这种情况？ 任小素摇摇头， 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希望的力量。 当一个群体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时，这些共患难的土匪也在寻找尽快达到那个目标的方法，而情谊就是这个时候产生的。金兰等人正干活呢，他忽然发现旁边来了两个新人，定睛一看，竟然是任小素和杨小锦。却见任小素和杨小锦把鞋子脱掉，把袖子也卷了起来。金兰和张一恒赶忙说道， 您二位不用干活啊，二位爷歇着吧，我们干就行了啊。 任小素笑了笑说道， 没事儿，都不是什么娇生惯养的人，我们俩做出的专批可以平分给你们两队，你们队长自己分配给组员。 土匪们怔了半晌， 他们压根就没想过任小苏和杨小锦竟然会跟着他们一起干活。这大人物不都该在后面歇着吗？以前在工厂的时候，工头那是半点活都不干的，下煤矿的时候，工头就坐在外面休息着监工。而且面前这两位可比工头厉害多了，这两位都是超凡者呀，尤其是杨小锦，这还是个女人，连女人都跟着他们一起干活了，这大嫂还真是有点不一样啊。任小素脸色一沉， 还愣着干什么？偷懒儿？ 金兰乐了， 没有没有，兄弟们继续干活。 土匪们默默地干着，活还是原来的活，目标还是原来的目标。但是当任小素和杨小锦跳下河沟的那一刻，好像又多了一点什么，多了一点人情味。就在此时，外面有喧嚣的烟尘掀起，任小素对这一幕太熟悉了，又有新土匪到来了呀。按照杨小锦的预估，整个关山、唐王山、打板山一线的土匪应该有3000多人，而他们现在这才收拢了200多，还差得远着呢。虽然他们知道越往北土匪越多，他们地处南边本就土匪少，但昨天没有新的土匪过来，任小素还是有点失望。新来的这群土匪大概有30多人的样子，他们远远就看到这边一大群人在干活，心中狂喜，这聚居地竟然有这么多流民，发财了呀。从远处看，金兰、张一恒、任小素他们胳膊腿上全是泥水，手上连枪都没有，不是流民是什么？而这荒野上流民是最听话的，就跟牲口一样可以捕捉。只是等他们到了跟前时，这土匪头子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他看到任小素等人全都直起腰来平静地看着他们靠近。土匪头子忽然嘀咕道， 我怎么感觉他们一点都不怕我们呢？ 而这时的金兰叹气道， 妈的，又要有新人加入了，他们现在一枚子弹都还没开始攒呢。 金兰在心中已经知道这些外来土匪的宿命了，他只是有些心疼自己。那土匪在河沟旁边停下摩托车，他用枪指着任小素， 都给我上岸，还他妈有心情做专批呢？谁允许你们做专批了？ 金兰和张一恒对视一眼，然后同一时间都开始为这位新来的土匪头子默哀。过了半个小时，鼻青脸肿的土匪头子在河沟里挽着袖子，他肿着眼睛问金兰， 咱们每天得做多少专批啊？ 金兰没好气道， 哎，你们这些人耽误我们大事了，知道吗？跟你说啊，你今天不做30块砖皮出来就甭想睡觉了。 这时候土匪头子看了一眼旁边的张一恒， 哎，等等，我认识你，你不是打板山西坡的那个大土匪头子吗？你怎么在这儿啊？ 张一恒也没好气道， 挖你的淤泥吧，别废话。 这新来的土匪头子感觉太憋屈了， 你们不都是土匪吗？在这装啥流民呢？我要知道你们这么多土匪在这儿，我就不来了。 新来的土匪们整个都是懵懵的，他们看着金兰一帮人一个个在河里愉快地挖着淤泥，然后用淤泥制成砖坯，再以砖坯的数量去换子弹，10块砖坯也才换1枚子弹而已。看到这里的时候，他们还觉得没什么，但金兰和张一恒他们拿到子弹的一瞬间，脸上洋溢的幸福笑容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不都是土匪头子吗？为什么得到一枚子弹会这么幸福啊？你们是不是没见过世面啊？ 眼瞅着这群人把河道越挖越宽，原本这河床不过是一条小河改道后形成的河沟而已，可现在这条河是越来越宽，眼瞅着都要成一条大河了。原本流民还担心春汛到来的时候会因为河床抬高导致水渠决堤，到时候肯定会影响到庄稼呀，而现在他们一点都不担心了，春汛不足为惧。河道里金兰等人装着一裤兜子弹，子弹就在他们兜里哗啦啦作响。新来的土匪被这诡异的一幕都给吓到了， 我操，这群人是不是被下降头了？ 金兰干完自己手头那点活之后，便会把新来的土匪叫到一起，例行公事似的告诉他们要干什么，专批能换到什么，大家未来有什么长远的规划。比如他们打算在春训到来后先建十座小房子，到夏天的时候。土匪愣愣地听着，心说这他妈还是土匪吗？然后金兰就说到重头戏了。 你知道是谁在管着这里吗？啊，你以为你们被抓是倒霉啊，但我告诉你们，这是走运了。 说话间，金兰喋喋不休地说着。那群土匪一会儿看看金兰，一会儿看看任小苏和杨小锦，眼神逐渐迷茫。这时候已经不用任小苏干嘛了，金兰和张一恒这俩人就能替他摆平一切，他和杨小锦只用一开始出手减少伤亡就行了。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一波波的土匪过来，然后过来加入烧砖大军，白天挖淤泥做砖坯，晚上被纪律，生活无比充实。春训如约而至，所有人都能感觉到河沟里的水越来越大，时常还能捉到鱼类。如今这鱼见人就咬，如果不是他们人多，还真不好收拾。岸边积攒晾晒的木柴越来越多，还有被上游洪水冲断的整洁树干，细的当柴，粗的留着以后当房梁。聚居地的流民也帮忙给他们搭好了一些临时住的土房子，还有两座小小的砖窑。土匪们帮流民挖水渠挖河道，流民们则投桃报李帮点小忙。这时候流民们已经不害怕土匪了，大家就像是一个小村庄里的村民。有流民找到任小苏说道， 大哥，咱们开始烧砖吧，不然等第一场雨下下来，之前做的好些砖坯就都毁了。 行， 任小素答应道。此时的砖坯已经摆出一大片了，看样子足够盖十多间房子的。烧砖也不算是个特别难的技术活，把砖坯往窑里一放，把土窑门一关，等着添柴就行。中间加水冷却的事儿，自然由懂的那个土匪去做。砖分红砖和青砖，这淤泥粘土里含有铁，烧制过程中完全氧化后会形成三氧化二铁，就是红砖。如果烧制过程中让铁不完全氧化，就是青砖。任小素他们搭的砖窑有窑顶，不透氧气，所以烧出来的都是青砖。 这砖得烧多少天？ 任小素问那个烧过砖的土匪。 咱们这窑小，而且一次只烧2万多块砖，估计十来天就烧成了。不过中间有加水冷却的时间，还要多2天。盖个20多平的屋子，也就需要将近2000块砖，这窑够10多间了。 土匪想着，自己马上该住上砖石房子了，还挺兴奋的。毕竟这里大多数人一辈子也没住过砖房啊。在集镇上，砖石房都是有身份的象征。 行。 任小素对聚居地的流民说道， 你们分点人过来守着，等砖烧好了，也可以给你们盖几间房子。 金兰小声嘀咕道， 哎，凭啥我们烧砖还给他们盖房子呀？ 任小素瞥了他一眼， 少说废话。 金兰耷拉着脑袋跑了，他喊兄弟们趁雨季到来前多弄点砖坯出来。如今他们这边的土匪人数已经有400多了，干活贼快，可刚干没几天天就阴下来了，这下给金兰和张一恒心疼坏了。 哎，赶紧赶紧，都跟我抢救砖坯，把晒干的砖坯都给我抬到土屋里去。 大概抢救到一半的时候，细雨便如同细棉布一般笼罩在整片废土之上。 晦气。 金兰躲在屋檐下面， 早不下晚不下，偏偏要这时候下。 一个土匪小声嘀咕道， 队长，我们能进屋里避雨吗？ 此时屋里堆的全是砖，根本没有人能落脚的地方。金兰听了这话把眼睛一瞪， 你进去躲雨了，砖放哪儿？ 这都是大伙辛辛苦苦压出来的砖皮，能浪费吗？ 土匪们别别嘴，如今这是人不如砖呐。一大群人蹲在一堆土屋外面淋雨，守着里面的砖。金兰嘀咕道：“ 哎，大哥还要给那些流民盖房子，也不知道图啥，咱们兄弟还不够住呢。” 有人小声说道：“ 咋的，队长？你埋怨大哥啊？”“ 我没埋怨，我看出来了，那两位是确实跟壁垒里那些大人物不一样啊。那些大人物从骨子里就看不起咱们，这两位不是。你见过哪个财团大人物跟咱们一样下河沟里挖淤泥？我现在是打心眼里服这两口子，就冲人家愿意跟咱一起干活。”“ 那队长你的意思是？”“ 我就是觉得不值。哎，凭啥那些流民一块砖皮都没压就可以住房子呀？”“ 砖窑是人家建的呀。” 金兰瞪了他一眼：“ 就你话多。” 然而就在此时，好些个流民冒雨过来，他们冲着金兰大喊：“ 别在这淋雨了，去我们家避避雨吧。俺们那边都商量好了，你们想去谁家避都行，地方肯定管够，家里还有热汤呢，你们可以喝点暖暖身子。” 金兰愣了一下，然后赶忙道：“ 哎，好嘞，这就来。” 身旁有土匪小声道：“ 队长，咱不是因为盖房子的事还生气的吗？”“ 谁说我生气了？” 金兰梗着脖子：“ 老乡对咱们这么好，哎，给人家盖几间房子怎么了？咱得有大哥那样的格局，知道吗？也大气一点。雨停了，给老乡们盖房子。” 阴雨连绵的打板山路上，忽然有大队的骑行车队一路向山上驶去，当先的摩托车上还绑着一只大旗，旗上绣着虎头的图案。这群土匪每人都用蓝色的布巾蒙着鼻子和嘴巴，远远看去，两车为一排，又有统一的蓝面巾，看起来就非常壮观。且这队人人数极多，光这一趟上山的人就有300多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小土匪组织，起码行头上就准备的比一般土匪强。寻常土匪别说面巾和大旗了，有些穷困的土匪之前穷得连裤子都是破的。等到了北坡，他们将摩托车停在路边，为首一人当先朝一条小小的山路走去，这条山路的尽头应该有一处土匪的营寨。土匪们凶神恶煞地走在山路间，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将枪械端在胸前，准备应对随时到来的突发情况。他们原本以为这里会有人提前伏击他们并进行激烈的抵抗，结果整条山路都静悄悄的，连个站岗放哨的都没有。待到他们走到山寨门口，首领吱呀一声推开着山寨用木板做的大门，他也不怕有人偷袭，率先走了进去。可是进去一看，只见这山寨里空荡荡的一片，好像很多时日没有住过人了。首领低声道：“ 这打板山有古怪呀，一路上山有5-6处山寨都空了，什么情况啊？” 首领心腹问道：“ 是不是因为太难熬，所以回财团那边工厂了？山上应该还有几处，我们再去看看。”“ 走，我就不信这打板山上的土匪都改邪归正了。” 首领冷笑一声，便带领队伍继续上山。直到他们又找了3处，才在一个山寨里发现了零星的几个土匪。这几个孤零零的土匪一见这阵仗，当场就跪下来求饶：“ 别杀我们！” 首领皱着眉头沉思一会儿问道：“ 你们人呢？” 那几个小土匪哭丧道：“ 被土匪给抓走了。” 首领顿了一下：“ 你们他妈不就是土匪吗？” 这群人都给气笑了，大家都是来抢流民的，怎么还有人连土匪都抢？话说他们也是来收缴各个小山头的，原以为自己想到别人前面，结果没想到竟然有人捷足先登。首领问道：“ 你们谁是这里的老大？起来说话。” 小土匪喊道：“ 我们老大也被抓走了。” 首领怔了一下：“ 我他妈…… 谁给抓走的？你们几个为啥没事啊？” 是南边山下一个流民聚居地把他们给抓了，我们几个是见情况不对提前跑路才逃过一劫的。 那聚居地多大规模呀？ 大概四五百人的样子，他们特别凶，而且还有两个超凡者。 这时候首领警惕起来，一个流民聚居地竟然有两个超凡者，这能是普通流民聚居地吗？首领思考了一会儿问道， 他们平时都抓什么人呢？怎么抓的？ 他们什么人都抓，见一个抓一个，基本都是那两个超凡者出手，别人都不用动手，我们老大就被打趴下了。 抓住以后会怎么处置？ 不知道，反正应该没啥，就是一群人聚在那里挖水渠压砖坯。 这时首领对身旁的心腹说道， 这群人看起来也没什么警惕心，许金元，你带一队人过去，让他们抓住你们，进去了好好摸摸他们的情况，等我信号里应外合。 叫许金元的土匪点头道， 明白。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他点了11个兄弟跟他一起下山去，首领看向另外一个人， 去北方叫兄弟们再过来一批，看样子这边还有一个硬茬子要啃呢，不过应该也不用费太大的功夫，喊兄弟们过来以防万一。 这时山寨里原本的小土匪看到他们的虎头旗， 啊，你们是北方的那伙土匪？ 首领笑了笑， 还挺有眼力劲儿的啊！ 许金元带着一队人气势汹汹地杀向了流民聚居地，不出意外的是他们也同样被任小素给抓了。为了逼真一些，许金元等人还刻意激烈反抗，虽然一枪都没打中任小素，但看起来还挺凶的。任小素把许金元交给金兰处理，杨小姐忽然低声说道， 这伙人不对劲。 怎么了？ 他们握枪的姿势是有人训练过的，而且这12个人之间有配合，你看他们的摩托上原本应该刻有什么统一图案，但来的路上刻意划掉了。 杨小锦观察入微，尤其是关于枪械的一切隐秘细节都瞒不住他，这伙人只知道这里有两个超凡者，戏也演足了，但还是被杨小锦看到了一些问题。 是军人吗？ 那也不是，没有军人的刻苦训练痕迹，这群人估计是哪个大谢的土匪组织派来的，说不定暗藏祸心。 任小素乐呵呵笑道， 没事了，让他们在这里待着吧。 似乎任小素一点都不担心这群人。雨停了，许金元等人经过金兰的系统培训之后开始上岗挖泥。让他们惊讶的是，金兰竟然说这两个超凡者是178壁垒派了的。178壁垒为何会卷入河谷地区的事情啊？许金元将信将疑。而后他愕然发现，这些跟他一起挖泥的人竟然都是土匪。难道都是像金兰暗示的那样准备投靠178壁垒？有人小声问道， 许哥，咱们怎么办啊？ 许金元想了想说道， 先跟着他们一起做砖坯，不是说攒够100枚子弹就能拿枪吗？咱们重新拿到枪才能里应外合。 好。 没过几天砖窑开窑了，金兰他们喜气洋洋地等待窑内温度冷却，然后把一块块青砖给搬了出来。旁边有人问道， 许哥，他们这辛辛苦苦的土匪都不当了，跑来烧砖干啥？ 许金元想了想说道， 可能是为了修什么防御工事吧。 不对呀，我听他们说是要给刘明建房子来着，我还听说刘明对这些土匪也挺好，还给他们送吃的。 少废话，土匪怎么可能给刘明盖房子？那不是黄鼠狼给几百年吗？而且刘明会给土匪送吃的吗？我怎么就不信呢？ 结果就在此时到了中午，流民们挎着篮子 洋溢着热情的笑容来到岸边。 大家来吃饭啊，给你们煮了几穗玉米，别嫌弃啊。 金兰和张一恒他们接过刘明手里的篮子，挨个给大家发玉米。这是去年秋收时攒的，刘明们存着用来过冬，还没吃完呢，但大家都不嫌弃。许金元愣了半晌， 我他妈这是见了鬼了吧。 刚说完，金兰把一穗还热乎的玉米塞到他的手里。 别他妈废话，赶紧趁热吃。 许金元打心底就不想干活，尤其是挖淤泥这种掉价的事情。眼瞅着跟他一起来的同伴都开始认认真真攒子弹了，他这边还磨磨唧唧的不想干活呢。许金元默默地观察着任小素和杨小姐，毕竟这两个传说中的超凡者才是重中之重啊。原本他以为自己作为刚进来的底层小土匪，很难遇到这两位超凡者，甚至都没法产生什么交集，结果他错了。这几天任小素和杨小锦一直在跟着大家一起干活，甭管多脏多累都没有抱怨过一声。许金元有些疑惑，这能是超凡者？这就是传说中的178壁垒高手？高手能这么放得下架子吗？可他脸上的疼还在真切地提醒着他，这俩人他惹不起。许金元小声问金兰， 金兰兄弟，这俩人是装样子的吧？你们也信？大人物跟你们玩过家家的游戏，你们还真信了？ 金兰一脸嫌弃地看着他。 哼，这两位爷可不是做样子，大家又不是傻子，做样的活我们能看不出来啊？倒是你吧，一天天好吃懒做的，活也不好好干。今天老乡送来的玉米你不准吃。 这他妈什么跟什么呀？许金元也不乐意了。 你丫一个土匪怎么还干农活干出优越感来了？ 金兰瞥了他一眼。 哼，靠自己双手双脚吃饭不丢人，好吃懒做才丢人呢。 许金元认真想了想。 好像也是啊，可他们谁好吃懒做了？ 不过许金元观察了任小素、杨小姐好长时间，甚至他的主要精力都用来观察这夫妻俩了。结果他发现，这俩人真不是装的，是真的能吃苦。打心底里，许金元其实渐渐相信任小素和杨小锦的身份了。要真能跟着178壁垒混，当然很好了，但他总觉得有点不真实，而且北方还有其他土匪等着他消息呢，他该怎么选？带有目的进来的人，总是会比其他人更难说服，因为他原本就有一个目标。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嗓子， 来几个人，大哥说了帮忙盖房子，参与的人都有15枚子弹可以拿。 许金元就看着身旁一堆人蹭的一下窜了出去，金兰大吼， 谁也别跟老子抢。 许金元跟了上去，小声嘀咕道， 都他妈疯了吧。 到了流民聚居地，青砖都已经落在旁边了。不过有人说道， 但咱们去哪儿弄水泥混凝土这种东西啊？ 一开始大家觉得盖砖房有梁有顶有砖就行了，结果这时他们才想起来，大家少准备了一样东西，水泥。壁垒那边倒是有，可他们现在也不能去找财团买吧。任小素也在旁边傻眼了， 你们以前有干过这个没？ 刘民和土匪们都摇摇头， 俺们都没盖过砖石房子呀，一辈子住的都是土。 任小素高声问道， 有人会吗？20枚子弹悬赏方法，有知道解决办法的就不要藏私了啊。 大家面面相觑，所有人都很想赚这20枚子弹，可他们确实不会。忽然间许金元说道， 搅拌熬制糯米汁，石灰碎麻绳混合起来的一种极其粘稠的液体，可以用来当墙砖缝隙的粘合剂，10-20年都不会坏。 任小素眼睛一亮， 比例呢？各加多少比例？你以前是不是干过建筑这方面的活啊？ 哎呀，以前给集镇里大户人家盖过房子，比例这个我随后来调配，你们先找材料吧。 这些东西在废土上不难找。 许金元矜持道，他可不是为了什么二十枚子弹，而是觉得这些流民连这点事都不会，太蠢了。忽然间，金兰走过来，咚的一拳捶在他胸口。许金元刚准备发火，却听金兰笑道：“ 行啊，兄弟，厉害呀！” 任小素带头鼓掌。 来，大家一起感谢一下咱们这位兄弟。你叫什么？ 许金元。 行，你以后就是咱们聚居地建筑队的队长了。 许金元脑子懵懵地看着周围所有人对他投来认可的目光，他忽然想到之前金兰对他说的话，靠自己双手双脚吃饭不丢人。任小素去取了二十枚子弹交给许金元。 兄弟好样的。 许金元看着手里的子弹沉甸甸的，他看着别人羡慕他的眼神，忽然感受到了一丝金兰等人攒子弹的快乐。盖房子的时候，有流民送来了红薯、玉米之类的食物，他们这里条件差，红薯、土豆、玉米就是他们的主食了。有个流民给许金元塞食物的时候还在夸呢： 您刚来的时候我就注意您了，一看就是个有学问的人。 到了这里，会盖房子就是有学问的人。许金元刚想说自己不算有学问的人，结果被任小素笑着挡住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用知识帮助大家，这就是学问。知识就是用来改变世界的呀，你正在改变世界。 这一通大话直接就给许金元夸懵了。之前不干活的时候，其他土匪都看他不顺眼嫌弃，可当他展露出自己的能力时，这些狗屁土匪天天见了他就是亲切的喊许哥，前后待遇差别之大，让许金元都有点不适应。而这个土匪队伍正在从零散走向团结，他们将在长期的相处中拥有同样的价值观和一种玄而又玄的叫做信念的东西。当然距离那一天还有很远。半个月一晃而过，玉米很好吃，许金元啃着手里的玉米却在想，自己来这儿是为了干嘛呀？为了获得这群土匪的信任，摸清眼前这群土匪的情况，然后拿回属于自己的武器，和北方即将到来的其他土匪里应外合，将整个聚居地捣灭。可是自己在干什么呢？一天天的净盖房子了，不对，还有挖淤泥帮流民播种，然后吃流民的玉米。有个女流民看上他了，还天天想着把他往土里拉，许金元也是花费了极大定力才把持住的。想他一个北方大土匪，怎么能为一点点儿女情长和玉米留在这里呢？这时候任小素在远处喊了一嗓子： 过来搬砖，30块砖换一枚子弹啊。 许金元算了算自己的子弹，两三口吃完手里的玉米。 来来来，兄弟们都别跟我抢，我马上就攒够了。 随着土匪们在这里汇聚，原本萧索的流民聚居地忽然像是多了几分生气。虽然期间有土匪去流民家里偷过晒干的玉米棒子，但流民发现了也没说什么，倒是任小素把那货狠狠地揍了一顿，还把他的子弹都给没收了。流民还劝任小素下手别那么重，搞得挨揍的土匪自己羞愧得不行。后来这种事情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倒是这流民里原本还有人欺负其他流民，一天天的跟个混子一样去别人家里蹭饭，结果金兰他们看不下去了，把这几个混子都给揍了，然后拎到土匪堆里去接受改造。这些混子欺负流民还行，欺负土匪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砖石房子拔地而起，土匪都浑身的力气，干活特别快。任小素看着许金元在指挥建房子，旁边还有个女流民含情脉脉地看着这货。他转头对杨小锦说道： 他就是你之前说有问题的那堆人之一吧？ 杨小锦点点头。 不过好像也没什么贼心了。 之前杨小锦还在想，这伙人会不会闹啥幺蛾子呢，一直在暗中观察这几个人。当时他还纳闷，任小素为啥不担心呢，结果他发现自己担心竟然是多余了。眼瞅着许金元现在一天天的巴巴盼着兑换子弹呢，这次他们一口气盖出12间房子来，这荒凉的废土荒野上终于再次有了砖房拔地而起。任小素看着这一切，心中有一丝复杂的感触。那些皆是砖房，就好像象征着人类文明的延续。每间房子大概28平方米左右，一间房子大概需要1900多块砖，能住10多个人。虽然对比他们的人数来讲，房子还有点少，但第二窑的砖已经开始烧了，过两天就能取出来继续盖房子。金兰和张一恒昨天还在跟刘明吹牛，说要让大家都有房子住。任小素那时笑问他， 到时候你们子弹都攒够了还盖房子吗？ 金兰不好意思地说道， 总不能看着老乡继续住窑洞里吧，还有那么多小孩子呢，住窑洞里潮得很，对他们身体不好。 张一恒接话道， 咱们还可以盖学堂盖厂房。 盖个屁厂房，咱们哪有技术弄工厂啊， 万一以后有了呢。 此时任小素走向那些刚刚落成的砖石房子，他问金兰， 数数大家的子弹有多少了。 距离土匪们开始干活已经有20来天了，很多人都该攒够子弹了。金兰数了半天回来挠头道， 因为前段时间有新的兄弟加入，我们给他们匀了不少子弹，所以每个人大概还差2-3个，明天大家再做一天砖坯应该就够了。 确实是因为新来的土匪拖慢了大家的进度，不然算上一些额外的搬砖费用、搅拌粘土剂费用、播种费用，这些土匪的子弹应该早就攒够了。好在最近一直没有新土匪加入，人数差不多控制在了400人左右，当然也有逃跑的，但很少。任小素和杨小锦说过，北方应该有土匪势力南下了，不然他们这里不会10多天了一个新土匪都没来，所以恐怕他们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与北方势力的摩擦，看看谁能胜过谁。直到这时候杨小锦才回忆起，原来他们是来剿匪的呀。不过现在不是思考这事儿的时候，任小素笑道， 你还没算到今天盖房子的子弹，之前我就说了，参与盖房子的每人15枚子弹，说到做到。 说着金兰他们忽然激动了起来，辛苦了20多天，这付出终于要开花结果了。若是任小素一开始就把枪还给他们，他们肯定不会激动，因为那些枪械本就是他们的，而且还是其他势力白给的。但现在不同了，攒够100枚子弹换枪械就像是一种荣誉似的。他们激动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那杆枪，而是那个能在这聚居地里拿枪的资格，仿佛这个资格就价值千金似的。以前抢商队的钱也没这么开心，当时也没有今天这么骄傲，因为这是他们用汗水换来的。任小素让金兰带人把军火都搬了过来。 你们拿到这些枪准备干什么？ 抢劫呀，咱们极北号人又这么团结，绝对能横扫整个南方。 金兰也没把话说得太大，毕竟北方有激火土匪还是非常凶悍的。任小素沉默片刻，他指着旁边正在围观他们的流民说道， 抢劫？抢他们吗？ 围观的流民们听到之后愣了一下，金兰赶紧解释， 不抢你们啊，我们干嘛抢你们呢？ 可还有很多他们这样的人啊，他们也有孩子也有老婆。 这时候许金元疑惑道， 那我们拿枪干什么？ 保护他们。 任小素笑着说道，他指了指那个天天跟许金元勾搭在一起的女流民说道， 保护小翠，保护村民，保护家人。 许金元不说话了，小翠在外面羞涩间对他猛送秋波。 任小素拿起一杆枪来，双手递给许金元。 接过这杆枪，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是战友，是兄弟，是家人。 许金元扭扭捏捏地把枪接了过去，紧接着接枪的是一脸兴奋的金兰和张一恒。他们抱着黑色冰冷的枪械，就像是抱着宝贝一样。金兰对村民们说道： 你们放心，有我老金在，没有土匪能抢你们。 杨小锦在旁边默默地看着这一切，看着那个宛如舞台中央主角般的少年。他曾说，想要让一群土匪找到信念很难，能团结就不错了。但出乎意料的是，如今仅仅只过了二十多天，一个集体的概念就悄然形成，一个关于守护的信念也悄然而生。没有什么很宏大的家国情怀，任小素给土匪们传递的信念就是守护，守护自己的财产，守护自己的家人，守护自己的朋友，一切都从利己的角度出发，不需要去维护世界和平什么的，这种事情跟他们没有太大关系。当然，不管是这个群体的力量、意志，还是信念，都还只是一个小小的种子罢了。真的离了任小素这个强大的个体，离了一个维系他们的绳索，恐怕还是会很快散掉，各奔前程。或者现在就遇到强敌，也能很快就把他们打垮。但杨小锦觉得，任小素能够把这颗种子埋下去，就很了不起了。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